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咧又到翻到嚟咧奇异档案第四节咯。啊，咁依然咧有我潘发光啦，同埋阿希儿噶。咁而家咧，我哋当中嘅中间嘅人士咧，你见咗有睇几次都知啦。S 小姐冇人唔识佢嘅，今日开始好咩啊？啊，你但系你永远都睇到庐山真面目。佢點解？因為佢有備而嚟，呢塊嘢有來頭嘅。一陣間我哋會講到，阿希兒一陣會講到有好多塊嘢，好多係類似啲布嘅物體。啊，陣間我哋要話俾你聽，究竟嗰啲係咩嘢？ 因為咧，我有朋友咧就曾經有個情況同 S 小姐都有啲似嘅。 係啊， 點啊？咁佢就去咗香港一個都好多人去嘅。類似佛社咁樣啦， 係屬於咩佛社咧？ 泰國嘅，都係泰國嘅。咁啊，佢當其時咧，佢去咗好耐啊。咁啊，連佢嘅老婆啦、啲女啊咁樣都帶去嗰度拜咁樣嘅。咁佢嗰個地方咧，就有一個活動咧，叫做捐老鼠，即係一個像仔嘅一隻老鼠仔 嚟嘅啦。即係一個雕刻。 即是一個老鼠的假老鼠啦， 嘅 形態嘅嘢。咁嗰度咧就每一個月都有呢個活動，叫做捐老鼠，即係捐錢啊。 哦，佢買一堆老鼠仔。捐落去嗰啲，即係捐獻嘅咧。 奉獻俾錢去捐錢咧，就攞一堆老鼠仔。咁而呢堆老鼠仔係有咩用途咧？咁佢就話我要嚟供奉俾象神嘅。咁因為啲老鼠仔咧就會幫你帶走你嘅冤親債主啊，一啲孽障咁樣嘅嘢嚟嘅。咁 但係鬥獸棋唔係阿象阿象大象係驚老鼠嘅咩？ 咁樣啦，咁總之嗰個佛事係咁樣教嘅。咁就而呢樣嘢咧，佢都 識啊，泰國嗰啲。 而佢都 keep 住一路都每個月都去做呢樣嘢啦。咁佢每次捐呢個老鼠咧，都使10,000-20,000咁樣嘅。 哇嚇！咁嗰條老鼠嗰個 唔係俾你拎走㗎， 唔係俾你拎翻去供奉嗰啲冇嘅。 唔係嘅，嗰個老鼠就係你喺翻嗰個地方，就去送俾象神，咁就會有人念經咁樣嘅，咁樣嘅儀式嘅嘢嚟嘅。 跟住就嗰個老鼠就會擔起你嗰啲孽債啊，咩災禍。 我有懷疑嗰個老鼠真係循環作用，因為每個月其實都 環保要嘅環保要㗎。 我有咁諗，咁就。即係完嘅啦，佢就其實都維持咗幾年，都係有做呢樣嘢啦。 哦，咁樣。 但係佢又發現有個問題咧， 足萬幾千喎。 係啊。 嗰度係咪純金咁大啫？ 唔係啊。 唔係咩？ 唔係啊。 咁係。 咁嗰個老鼠仔都唔重要啊，係乜嘢都，因為你捐完佢都係收翻噶嘛。 係，就算真金都係咁話啦。 都係收翻。 但係你俾10,000-20,000，如果哇，小信多唔多啊？嗰個 好多。 哇！ 大一大㗎， 我前天應該出一樣嘢出嚟，話呢樣嘢可以擔走你嗰啲嘢，咁你一路擺一塊嘢就得㗎。 咁啊，跟住如此者咧，佢做咗即係一段時間啦。 呢個都係。 咁佢但係咧，佢老婆咧同個女咧都有濕疹問題嘅。 係。 咁每一次咧，佢又 拜有啊，定拜有？ 佢個女出世之後就開始有。 即係不嬲都有拜緊嘅。 係啦。即係佢女大概3歲咗啦。咁不嬲個女未出世之前都要拜緊嘅，但係嗰時老婆就未有濕疹。咁但係個女出咗世冇耐咧，就開始有呢啲問題啦。 呢啲人哋成日都係啊，西醫嘅角度都係免疫系統啫喎。 係嗱，最奇怪就係咧，佢老婆同個女，譬如佢濕疹問題好嚴重，係嗰個時候咧，就係佢準備要捐老鼠嘅時候，即係嗰個儀式啊。 即係有定期嘅咩？ 即係每個月咧，嗰間佛社都要提你啊，差唔多要捐老鼠啦，咁但係佢老婆同埋個女咧，一開始起咧，咁佢就去捐啦，即係希望你冤親債主唔好搞佢啊，定啲點啊，帶走啲病毒啊咁嗰啲。 捐個人係咪要親身去埋捐嘅咧？ 要， 唔使捐嘅，好多捐唔使嘅。 即係會去嗰個佛社度。 係。 咁但係好奇怪喎，佢呢頭捐個老鼠，第二日咧冇事，佢啲濕疹即刻退翻曬。 咦？ 咁佢開頭就覺得啊～喂，咁即係有料到啦，即係我起碼捐咗係好咗喎，咁但係呢個人開始醒覺啦， 快過落乜書嗰啲喎， 咁佢開始就醒覺啦，呢個男人開始醒覺到，咁我冇理由一路都咁樣去捐噶，咁佢個病咪冇得斷尾啊，咁樣嗰啲嘢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就唔試下唔捐啦，睇下又會唔會可以即係慢慢好翻嚟。 會唔會有濕疹啦？ 係啊，咁但係點知有一個夜晚，佢就其實喺屋企，咁佢就去廁所。 嗯。 喺佢行出去廁所嘅走廊咧，佢就見到有個黑色影，即係入咗去佢個女間房，因為間房係咁樣嘅，即係打對面。佢諗住行出去咧，就見到有個黑色影入咗個女間房。咁佢就即係唔知鬼定咩咁樣，咁就好驚啊嘛。咁啊即刻就走去開個女間房嗰個，咁就見到嗰個黑影咧，就搞緊佢個女嘅下邊，即係下底。 個女幾大啊？ 三歲。三四歲 左右，三歲都搞。 咁跟住佢就即刻開曬燈啦，嗰啲啦，咁就以為即係睇錯定唔知點咧，就冇一件事啦。咁佢第日就梗係同翻佢嗰個佛社好相信嘅師傅講，即係嗰個捐老鼠嗰個師傅講，我見咁啊，唔知咪有鬼啊咁。 係啊，佢梗係信噶，佢擺開嗰、那個，梗係揾翻嗰個師傅啦。 咁因為佢個女咧，第二朝起身咧，佢下邊咧就發炎，紅曬咁樣嘅，腫曬咁樣嘅。咁啊，跟住佢就係同個師傅講：，我女咁樣，我唔知佢屋企有鬼定點樣啊嘛。咁個師傅話：，呢啲都係一啲冤親債主嚟㗎，你捐老鼠啦，咁就冇事㗎啦。咁樣，咁佢又誤以為係咁啊捐啦。捐完個女又真係冇事喎。咁啊開始就覺得咁奇怪啦，會唔會即係佢又覺得啊呢個師傅都有啲料到嘅？如果唔係冇理由我呢頭捐，佢嗰頭冇事咁樣㗎嘛。 你好心你又捐老鼠啦。 你 講我頭先唔想踢腳 啊嘛。咁後屘咧，因為呢一個男仔咧就識我家姐，就知道我哋識有啲泰國師傅，咁佢就想試下問下第二個師傅，到底我女係咪即係一路都咁樣㗎啦嗰啲。咁點知咧，師傅去咗佢屋企嘅時候咧，就擋咗佢屋企有好多嘢。譬如係一啲佛牌啦，一啲一個掛框嘅一啲神像嘅相啦，跟住咧，咁啊喺佢屋企就湊咗啲唔應該正常人屋企係冇嘅嘢嗰啲啦。咁佢哋個師傅就話：你間房嗰度嗰啲有問題嘅攞出嚟咁樣。咁啊冇噶咯，嗰啲 佢心中樣樣都有冇問題嘅。 嗰啲牌嗰啲我攞曬出嚟嘅，攞咩符布啊嗰啲有嘅都攞曬出嚟。佢話唔係，佢話你間房一定仲有啊，你揾啦咁。咁點知個？男仔咧就喺間房度咧，就揾翻一樣佢之前佛社俾佢一樣嘢。咁嗰樣嘢咧就係一啲布嚟嘅，白色嘅布。咁嗰樣嘢其實係咩咧？嘅泰國嘅師傅就講翻，原來嗰布咧就係泰國人死咧攞嚟包屍體嗰塊布嚟。係 啊。 係啦。咁我哋就覺得奇怪，你冇嚟屋企正常點都唔 擺呢 啲 啊？ 就會擺床頭定唔知擺床嘅邊一個位咁樣。 哇！咁邪門。 係啦，咁我哋就問點解你會有呢樣嘢？即係我哋以為佢拜嗰啲古靈精怪，咁我就話點解你會有呢啲嘢？佢話呢個係嗰陣時我去嗰個佛社嗰個師傅話念過經開光嘅要嚟增財運啊人緣嗰啲嘢嚟嘅，咁啊派咗我哋個善信都有嘅添， 送添， 係啦 ，low pay 啊 ，low pay 嘅， 哇！ 咁你聽到唔使錢又有， 咁萬隻金啊， 唔使錢又即係升財運咧，送到去攞啊， 都係一個好善心嘅送啲財俾你。 咁跟住之後咧，就師傅攞曬嗰啲有問題嘅嘢咧，就話呢啲嘢唔可以要噶啦，因為呢啲嘢其實就係俾人哋念咗經落咗佛嘅有問題嘅嘢嚟嘅。咁唔少噶，我諗嗰啲版畫啊，嗰啲六七幅。 版畫 係 咩？ 即係類似一個框入邊有幅畫，係一啲神像嚟嘅。 係用油畫上去定印出嚟咧？ 印上去嘅，但係有嗰、那個佛社嗰個師傅簽名咁樣。 咦？原來係artist 嚟嘅。 我再打聽之下咧，佢嗰啲版畫仲要係唔平嘅，即係講幾萬蚊一幅嘅。咁係啊，我話喂，你請翻嚟係咩㗎？咩用啊？冇啊，師傅話係聲望啊，點啊，各樣嘢。咁佢又請翻去啦。 即係佢嗰個佛社嗰個師傅呢啲畫簽名呢啲咧，啲佳作咧，佢而家係未去世啦，未先遊啦。到佢即係歸咗天之後咧，應該咧藝術家。即 係梵高啊！嗰啲 friend 啊， 畢加索啊，嗰扎咧應該都係 friend 嚟嘅。 咁跟住之後就將嗰啲有問題嘅嘢就話要拎走啦，師傅就即係處理啊，念經咁樣啦。咁佢念經嘅時候咧，咁我個同有到噶嘛？ 係。 我嗰個同係後生嚟嘅，咁一落嚟咧就見到有一堆黑影，就企咗喺佢屋企個門口度。 在那裡張牙舞爪啊、 嗯、 即是要叫他們那種、 嗯、 那我估啦 那堆黑影呢其實就是他們的法或者可能是鬼仔那些東西、啊啊、而這個師即是泰國師傅念經他們要離開那間屋啦 即是這個是幫這個事主那個師傅啦就不是佛寫那個、啊、 不是佛寫那個、嗯、那即是我們自己的泰國師傅那幫他念經的時候那變成這堆、即是這堆不知道靈體啊還是鬼仔還是什麼就變成逼殺出門很多人嚟，咁佢咪喺個門口度咿呀鬼叫啊，咁有嗰啲鬼嚟。 即係去咗萬聖節啊，嗰啲哈魯威。 嗰個氣場係非常之差的、即係唔同入咗鬼屋嗰樣，佢係直情你知佢同你係抗衡嘅，佢同你作戰㗎啦，係啊咁樣嘅。咁、 嗯、 啊，最終都係冇啦，即係就係將嗰啲嘢就全部攞去燒咗佢啦。同埋好奇怪㗎，佢去燒咧，好簡單，一張類似 postcard 咁樣嘅，又係咁樣一張神像咁嗰啲 postcard 啦， 嗰啲簽埋名嗰啲啦， 係啦，簽個名嗰啲，燒出嚟嗰個味道咧，唔係你平時聞到嘅味道，係屍臭味 道。哦、啊，咁即係佢用咗另外一種物料，或者 係真係 用咗啲屍血或者用啲咩嚟整？ 形容唔到嗰個臭，唔係垃圾房燒嘢嗰啲味道，總之係腐肉咁樣嘅味啦。咁、我開頭以為，唉、哎，呢張紙咁怪嘅，我仲諗係咪嗰張紙嘅紙質，所以燒出嚟咁嘅味咧？因為燒 啲 嘢 嘅味道。你拆解㗎嘛？你咁樣。 咁我都想學下嘢㗎嘛。咁、但係發現原來佢燒佢所謂嗰人面樓啦，師傅啦，畫翻嗰啲畫啦，師傅嗰啲咩殼啊，嗰啲咩繩啊，全部都係嗰啲味道。咁我就問翻 一個物料味嘅。係啦，塗曬咗啲水， 所以我就覺得咁點解咁怪嘅咧？咁、我就問翻我哋自己探師傅，我點解呢啲嘢燒出嚟個味咧，係唔係你聞到少少咁臭，係真係臭得好緊要，係直唔聞想嘔嘅。我點解會咁嘅味？佢話泰國咧，如果佢哋將一啲物品嚟做咗啲黑法，即稱之為黑法啦，即可能用鬼仔啊或者屍油 陰法啦， 係陰法嘅嘢嚟做咧、燒出嚟全部都係會有咁。包括人員油，人員油你即正常，你聞落去覺得哦花香， 花香味、花香水啊， 但係佢嗰樣嘢燒出嚟都一樣係腐肉咁嘅味。 佢其實會唔會有啲物料加落？ 咁我哋又唔知道，我哋冇睇到佢點製。 或者啲咩月啊，通常又經月又成噶嘛。 都係黑手。 我哋都係諗嚟諗去都係嗰啲嘢嘅，係嘛？好多落嘢都係嗱，不如咁啦。喺呢個時候都大約係你哋都覺得係今集。冇話失望嘅，雖然係娛樂啊嘛，啊咁嗱嚟緊都有集娛樂嘅，都係咁樣。不如而家呢個時刻播一播啲相俾佢哋觀眾睇下，嗰集報送俾你免費，你都好要嘅星雲嗰種大隻夾乸隨家跳嘅呢啲啊，一大扎嘅真係，嗱你哋睇下去片。好啦，咁你而家翻到嚟啦，咁咧你嗱頭先你睇到啦，嗰啲布咧咁一扎咁樣，哇，好似真係一沓沓。 其實你好， 你都睇到啦， 睇到， 好正常人你睇你都唔會攞翻屋企啊，即係佢係染咗好似有啲血，但係已經變咗色咁樣嘅嘢。 我硬係諗到嗰啲血嘅。 咁唔係啊，你包屍體可以好多度都流血嘅。 係咯。呢個都係核突啦，係總之邊度啲血都係核突啦。咁哇，咁嘔到咁樣，啡紅色嗰啲啡一笪大黃咁樣嘅，點擺喺床頭？如果佔住枕頭瞓，你覺得點咧？索下鼻咁樣，係嘛？嗱，咁啊，我哋再睇多一張相啦，就睇下阿嗱，就話當時阿李嗰個泰國師傅睇下阿 S 小姐之前擺嗰個牌其實係咩？點樣原上我畫類似就係咁嘅，因為同嗰個牌，但係咧係揾喺網上揾翻俾你睇下，佢戴嗰個牌係點樣嘅，係啦。好啦，咁咧嗱睇咗啦，大家睇咗啦。其實嗰個牌咧就係喺網上攞噶嘛。係。嗱咁咧就係話佢説話係一啲 類似係中國嘅嘢。 炎硫磺嗰啲咁嘅嘢啊，炎黃啲嘢。 即係佢泰國師傅話：點解呢個牌唔適合人戴咧？係因為你人即係你咁多世，你可能有好多冤親債主啊、冤孽啊，或者一啲過失啊咁嘅嘢。炎硫磺其實就係幫你計數噶嘛。 係。 咁即係換言之，你戴呢個牌，佢唔係其實唔係逼邪。 日日同你計數。 係啦。 日日同你度會計嘢啊，總會計。 咁如果佢即係你個人真係咁善心就話，可能真係冇嘢整到你喎。但係如果你即係可能你唔知以前前一世自己做過啲咩 咁啊啱嘅。你日日帶住個算盤，日日喺度同你打， 你話點算都一條數，點計咧？ 所以就 點稱咧？ 所以就話嗰個牌咧，其實就唔適合戴。 係啊，咁啊係，真係。唔好啦，咁呢即係我哋比較個人咧，比較係開朗啲，即係大開大賣，就唔好咁計較啦，下下攞個算盤嚟戴住喺個身度，點方便咧？好啦，咁我哋時間咧，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嚇，係嘛？咁啊，就今日預錄都算精彩啦，嚇，係嘛？咁我哋嚟緊仲有一集預錄嘅，係啦，咁啊，到時再同大家分享下。怎樣上身或者未必是預錄的，有可能是直播來的，你諗定啦，啊唔知幾時播啊，嗱呢集一定係播啦，好啦，咁啊下個星期五見啦，拜拜。 拜拜。